曾记得端午日，朝五火天子，我与你在朝房，曾把话题。失起了朝坠时，你神色不定，我料我你在援军定有前妻，到日今他母子前来寻那你，为什么不相认，反把他妻，我劝那你人相怜，是啊，朕那里火到了临那头，回不及。驸马不必娇艳的讲，先有凭据在公堂，人来看过了，像连庄前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的32岁，那壮哥当朝驸马郎，他妻君王娥满皇上娥悔婚男儿赵东床的杀妻灭子良心丧，他鼻子寒气在庙堂将壮之压，只在了夜地